心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2006年的11月，朱旭应友人之约到印度尼西亚拍摄专题片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导演就是周桓。到了印尼之后，他们就被安排去拍火山。 在阴沉的天气中，由当地印尼人带领拍摄组的人走向火山的低谷，走了大约有半个小时，问带路人还有多少路程，带路人回答，不远，还有20多米吧。又走了一段时间，大家感觉有点累了，因为扛着沉重的摄像设备，就又问那个带路人，还有多远啊？ 快了，还有20多米。 大家仍然继续走了一程。天阴沉沉的，眼看雨就要下来了，大家心里有点着急地问， 还有多远呢？啊，马上就到。 大家一听还到不了，更着急地追问着， 到底还有多远呢？啊，还有20多米吧。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， 啊，这都走了几个20米了。 大家顿时感到就跟上了贼船似的，前进无涯，后退无路，只能跟着带路人走，望眼欲穿的盼望着到达目的地。路上滑坡，很不好走，终于到了，可是一场雨扑面而来，好不容易才到了低谷，又不能不拍。在倾盆雨水的攻击下，把镜头抢拍了下来。回来的路更难走了，坡陡泥泞，路滑，已近日落，从老远就看见周桓从头到脚湿淋淋的，手拄着白木棍，带领着一行人马在雨中困难地一瘸一拐地走回来，带着滴不尽的雨水，冰凉凉的，没有白酒驱寒， 也没有热茶喝。工作组临时在山上买了几件 T 恤送给每一个人。还没有换下冰凉的湿衣服，车已经向山下驶去了。我们吃饭和住宿的地方也没有固定的标准，时而好，时而差。从雅加达到万隆的路程很远，下午4点钟左右从雅加达出发，从红日高悬到沉寂的黑夜，这辆载着我们的大巴一直奔驰在曲折的盘山道上。将近深夜11点多钟，我们才安全地到达山顶。山顶既是地名，又真的是山顶，是去万隆的必经之地。山上一片农村土地，大家都住在山村酒店，名曰酒店，其实就是一个设备简单的招待所。房间极小，人一进门就要坐在床上。我们第一次在印尼餐馆吃的地地道道的印尼饭，是晚餐也是夜宵。第二天早晨继续赶路，一路颠簸，十分艰辛。晚上7点多钟到达万隆，住在沙曼沙里十号，这是万隆最有名的5星级酒店，它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开万隆会议的时候所住的酒店，豪华舒适，每天吃和住的落差就是这么大。周桓既不挑剔，也没有怨言，默默的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着。到泗水市又是从日出到日落，一口气坐了13个多小时的汽车，乘驳船渡大海，爬山路，过港卡地，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巴厘岛。沿途的风景虽美，但我们确实很疲乏，有时只能放弃欣赏美景的眼福，打个小瞌睡。在印尼一共20天整，总行程10000多公里，周桓从来没有叫过苦，一直坚持下来，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。朱旭没有当面恭维过他，可是在他的心里却是一直敬佩着周桓。印度尼西亚是伊斯兰教国家，有严格的规定，不准抽烟喝酒，但是可以娶4个老婆。印尼的餐馆里不卖白酒和香烟，这下可把朱旭和周桓急坏了。特别是在疲劳的时候，喝两口白酒能够让全身舒筋活血解疲劳。周桓千方百计满大街地寻找着，终于有一天晚上，他在中国人开的药店里发现有低度白酒卖，这下可把周桓乐坏了，真是喜从天降。又在旁边的店里发现有卖小花生米的，周桓把白酒和小花生米偷偷地买好，揣在了口袋里，在朱旭面前一点不露声色。直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坐在餐桌前，周桓突然把酒拿出来，在朱旭的跟前一晃。这个意外让朱旭欢喜若狂，两个人谁也不谦让，迫不及待地你一盅我一盅地对饮起来。他们俩把没趣的话也当成有趣的话说起来，没完没了，直说到酒足饭饱，夜幕深垂，才结束这顿饭。这天晚上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清晨到餐厅吃早餐的时候，还一块举着咖啡杯回忆着昨夜的酒香。周旭和周桓都期待着再有合作的机会，共同享受着艺术创作获得成果后的幸福和快乐。他们的友谊也是在艰难的创作环境中形成的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1948年的冬天，北京的人民带着紧张心情，翘首以待数月，终于获得最大的喜讯。有着古老文化的北京城避免了遭受战火的涂炭，老百姓举双手赞成，发自内心的欢迎解放军不开一枪不放一炮的进驻北京城。我和朱旭都幸运地赶上了新时代的诞生。在过去封建观念统治下，书香门第的家庭绝不允许女孩子出头露面去演戏的，这是下九流的行业。中国解放了，戏剧艺术不再受歧视，更新观念的同时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，女人也不再受旧观念的约束，和男人一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，有工作的权利。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愿，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参加了人民文工团。为了充实自己，1949年根据我的请求调进华北大学第三部，在戏剧系进行政治及戏剧理论等方面的学习。这时朱旭也已经进入华北大学戏剧系，我们同校同系，但是并不同班，每星期总有一次大课，全系的学生都到礼堂听课。虽然有许多机会可以在大课堂认识，可是我们并没有相识。我从初中时代就开始演戏，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我在演戏，就把名字雪茹改成凤仪。每到冬天，我都参加由同学自发办的为穷苦人募捐寒衣的义务演出，到新年的前夕再次为他们义演一次，卖票的钱全都捐给穷人。首次排的是独幕话剧，由日本剧本翻译过来的，名字叫《复归》。在剧中我演女儿，由北京剧社社长刘景义导演。这之后我就参加了学生业余剧团北京剧社，从此对话剧发生了兴趣。815胜利后，我随刘景义参加演剧第二队，正式成了职业演员。1948年在演剧二队演出话剧《夜店》，根据高尔基原著《底层》改编而成，由焦菊隐导演，我演其中的林黛玉一角。这出戏的演出很轰动，也是我个人获得的创作上的成功，积累了几年的演戏经验源于此。当政治理论学习结束后进入实践阶段的时候，校方免去了我的戏剧实践，提前毕业，并且调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成为正式演员。半年过后，朱旭也调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，这样我们之间才彼此认识，可是并不熟识，接触的机会不多。因为朱旭刚来的时候分配在灯光组管理灯光，我是在演员队，我们分工不同，部门不一样，很难得见着面，见面也不认识。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改编成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的时候，精简了一大部分人员，人少了，在会议上在食堂里容易常常见着面，也只是说些不咸不淡的话，忙吗？还好。哎，今儿天好啊。啊，没出去啊？啊，没有，在排戏呢。1950年抗美援朝，中央戏剧学院组织巡回演出队，我们话剧团参加了3个小戏的演出。我在母亲的心里 扮演儿媳妇桂花，朱旭在《吃惊病》里扮演美国兵。这期间，我们在化妆室里每天都能够见面。由于朱旭在《吃惊病》里演得很出色，引起全团人对他的注意，我也是这期间加深了对他的印象。以后我们又同在一个演员队，接触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。我们从无量大人胡同搬到了史家胡同的大宅院，这里的房子和院子更多了，前后共有三层大院，是一座中国庭院式的建筑，有长廊、假山石、苹果树，正房带宽大的走廊，冬暖夏凉，真是有点景色呢。到了秋收季节，大家用竹竿去打核桃、摘苹果、采海棠，好不惬意。有一年核桃丰收，打了多半大竹筐的核桃呢。按人头分果实，数量不多，每人都能收到点儿。那时我们还是少男少女，三五知己聚在一起，吃着收获的果实，好不快活。休假时，冬天结伴去滑冰，夏天结伴去游泳，年纪大点的就留在花园式的大院，打克朗棋，玩扑克牌。玩的时候大家可以尽情玩，工作的时候必须全身心的投入，绝不允许懈怠。每到节日总有晚会，朱旭是俱乐部的主任，通常他都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。朱旭也是球类爱好者，在我们史家胡同大院里有一块空地，朱旭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，想把这块空地建成篮球场。这份建议书得到众青年和院领导的支持，朱旭招兵买马，动员起全剧院的小伙子，一时间平地的平地，运土的运土，热火朝天，连曹宇院长都被感动地参加到劳动的行列里。几天的功夫，一个像样的篮球场忽然出现在眼前。朱旭很爱护这个篮球场，以他为首的健儿们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打比赛，个个精神抖擞，其乐无穷。偶尔我也到篮球场上去看他们的比赛，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正瘫痪在床上，养家糊口的担子就落在了我的身上，在心理上承受着压力，比较少地出现在这种热闹的场合里，也许这倒引起了朱旭的关注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朱旭经常到排练厅看我排戏，他总是很认真地经过思考再诚恳地提出建议。他的艺术见解很有独到之处，我经常从他的意见里得到启发，在艺术创造上我们逐渐地产生了共同的语言，随之互相之间都有着好感。有优秀的影片上演的时候，相约同去观看，闲暇的时候我们同去北海游园。在同伴中有敏感者提醒我，哎，当心啊，他看上你了。我就说，什么呀，别瞎说了。我总是坚决否认，因为朱旭从来没有用语言表达过什么，我们只是朋友而已。果然在这一年的秋天，晚饭过后，朱旭约我到他心爱的篮球场上去散步。那天晚上月亮特别的亮，我们一边散步一边闲谈。突然朱旭站住脚，注视我半天，抽冷子说了一句，我喜欢你。没想到他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，我一时精神准备不够，又觉婚姻大事应取慎重态度。 而且我还需要征求父母亲的意见，不宜马上回答，我就先婉言谢绝了。朱旭有点懊丧，但是并没有气馁，他仍旧鼓起勇气说， 你考虑考虑，不必立刻回答。 好， 我等着。 行。经过这么明确表态后，反倒觉得很不自然，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再说点什么，默默地走了一阵子。秋夜的风有点凉，互道了一声明天见，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楼里。第二天见面仍感尴尬，经过再三的思考，我认为我们俩之间并不合适，原因是我比他大两岁，艺龄也比他多几年，我比朱旭成熟，朱旭还是个单纯的小伙子，我们之间不宜做夫妻。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中国旧传统的观念和女人的虚荣心，谁都想嫁给一个显赫的人物，我也不例外，在婚姻上也幻想着白马王子。50年代时候，我比朱旭高一个级别，按照传统的观念，女人要嫁给比自己的学历级别都高的人，甚至于家庭的社会地位财富等都要高于女方，要讲门当户对，否则就要受到亲朋好友的非议，父母的谴责。这是我当时不能够接受他的最大的障碍。处在情感和旧观念的矛盾中，我内心深处撞击得很激烈，久久不能决定。可是我们还经常在一起。周旭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他呢，什么都不再提了，我们仍旧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好朋友。我看得出来，朱旭心里也很不平静，是惆怅，是苦闷。他本来是很爱玩的人，这以后一反常态。当假日大家出游的时候，朱旭总是一个人留在宿舍里，不是打扫卫生，就是蒙头睡大觉，再不然就没完没了地洗衣服。这不像他平时的表现，很明显他的苦恼是我给造成的，我心里很觉不安。刚巧我排练曹禺所著《北京人》里的素芳，在创造角色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朱旭知道我在工作上碰到了苦恼，于是他抽出时间专门到排练厅看我排戏，从中找出问题，企图帮我解决，帮我排忧解难。朱旭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有所记恨，仍旧保持着友善的关心。从他的身上，我找到了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东西——真挚。想起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的，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。可见有什么比真挚更珍贵的呢？这不是谁都能有的，也可以说这是做人的根本。我开始思考我和朱旭之间的关系。真挚的情感不光是朱旭做人的根本，也是他作为一个好演员的素质，他的聪明，他在学习上的刻苦，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力，都是对于他在今后前途上有所发展的条件。凭我对朱旭的了解，我相信今天他虽然还是一个普通的演员，明天他就会成为舞台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。突然我对朱旭产生了希望的寄托，